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3月14号登载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凭设计恶女自食其果的悲惨下场。下面播送这篇文章摘要。朴槿惠是个空前绝后的21世纪的恶女，她的悲惨下场证明折翼策划在继承同一血脉的同胞的后辈插上刀子，就只能留下天下第一逆贼的臭名，招致自取灭亡的结果。朴槿惠的悲惨下场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拱手让给外部势力，一味犯下崇外卖国的恶行，就会受到万众的诅咒和谴责，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当今事实雄辩地证明一条严峻的哲理，把百姓看作是猪狗，要榨取他们的血汗来砌筑荣华富贵高塔的，只能葬身于在一个激怒的民心大海之中。这还昭示一条命运的哲理，那些为了实现肮脏的权力野心而无所顾忌、无恶不作的西式叛徒，无论是老子还是女儿，其最后下场都是一样悲惨的。朴槿惠政府的毁灭是长期支配南朝鲜的朴正熙体制的毁灭，是历史对要接待垄断权力和财富、建立一个自己王国的天下第一卖国逆贼家族做出的审判和永远的埋葬。南朝鲜各阶层要以朴槿惠政府的告终来终止可耻的南朝鲜政治时，面向一个新的未来，大力开创历史的新篇章。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3月14号登载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凭设计恶女自食其果的悲惨下场。